大家好，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今日同大家见面。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嗱，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诏书》。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绝勇骰字点解呢？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勇咧就系毒疮，骰咧即系奶或者甜，字就系痔疮。香港流行嘅潮语嘅捻字咧，可以讲系无处不在，例如穷捻、毒捻、道德捻、耶捻。连食肆都有火。 大家好，《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喺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喺 My Radio 播出，而即晚亦都会喺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大家唔好错过啦。 嗰个捻咧系一样系名词， 而节目已经上架，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影碟情报先同大家见面。 嗯， 咁咪哇，年近呢个年底咯， 系 啊，咁咪点搞咧？咁样 系陆续都 出面我今日有啲光顾嘅电报我听 啊， 佢话已经接近佢哋呢个破产嘅边缘， 系 啊， 被逼破产， 差唔多破产。 我谂饮食业系最 重伤 添啊。 嗯， 因为我今日晏昼食嘢嗰时，咁我哋。擺咗嗰幾碟嘢喺度咧，咁啊老闆都話：你知唔知咁樣嗰時候咧？如果有一班差人行過嗰時候，我點交代咧？咁樣我咩點交代啊？因為已經超過四碟嘢啊！我點解咧？啊， 只有四個人。 因为我哋咧就系喺嗰个咧嗰个地方嗰度咧，就有两张台，但系呢啲嘢咧就摆埋喺一齐，我哋一个咁样夹，咁佢都话有问题嘅，会嘈嘅，吓，咁我谂主要呢啲情况咧，咁啊令到有好多行业嘅，因为嗰个。其實大家都一樣嘅，即係譬如飲食業或者電影業，我最近都係喺度講過，都一樣嘅，即係電影就要揾題材啊，即貨源去放啊，去做嘢，那個地方係要發放，咁啊，即係等同於一個食肆咧，佢係要即係安排咧嗰啲叫做係。食糧啊，嗰啲貨啊，咁啊唔單止就咁叫員工啊咩嘅食材，係啊，食材係最準確嘅嗰個係，咁啊有好多依啲情況之下咧，咁我覺得咧就你話一有依啲措施，佢哋要有好多即刻全部去準備啊，或者要有啲嘢要安排咧，咁我見到咧最少我係熟悉嘅，可以數到出嚟個名都，我諗網上都睇都出名嘅一啲食肆咧，咁佢話一係有幾個直頭，誒唔做啦，老字號，夠啦，玩完啦，第二啲咧就話點我都要停停啦。等個疫情咧冇咁大件事嗰時候，我即開翻啦啲咁。 佢咧例如你，譬如嗰啲食得最高檔嗰啲嘢，你點做啫？咁當你叫外賣， 係啊嘛，嗰啲冇外賣噶嘛，嗰啲。 係啊，你一餐可能食幾千蚊嗰啲，咁你以前就風光嘅時候，咁都大家爭住啦嚇。譬如大家知道啦，都聽日都做冬啦，或者過兩日做冬啦。 星期一 以前咧就大家出街食噶嘛。好多都好啲，我好多人都出街食啦。咁食嘢亦都唔會話太揀擇嘅，即係一定即係會食得比較好啲。咁你但係今年哇，你真係係嘛？你又出街你都唔敢啦。個政府亦都叫你唔好出街添，係嘛？ 啊， 聖誕又冇出街，過年你又冇出街咁樣嚇。咁但係嗰個疫爆發嗰、那個確診數字，你又唔見有啲咩下降喎，係咪？ 即係其實大家都喺度推斷得到嘅，即係話可能呢個政策咧，裡面嗰叫純粹一件叫逐肩步行步對症下藥，但係咧。 基本上你不是一個全盤的那個理解。啊、我想即你會看到其他那些專業的譬如醫管局啊、嗯、那些都有提及喂要有很多那樣東西不是就這樣就叫 OK、嗯、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宏遠一點和大一點的一個計劃呢、嗯、去做才是對的。 舉個例子譬如說你現在這個每一天、接近100單你是持續的話你怎麼搞呢 是、啊、 是大家是不是不用即係完全係唔出街咧，咁你都解決唔到嗰個問題㗎，係嘛？咁頭先幾度講過就應該一個比較貼切啲講係叫見招拆招啦，咁咪唔掂嘅。咁簡單嚟講就係唔掂嘅。咁唔掂得嚟咧，你而家影響曬成個行業啊！嗱，你譬如戲院咁樣啦，即係復影嗰、那個日子咧就遙遙無期啊！你都唔知幾時。咁、嗯、聖誕節係一個檔期嚟㗎嘛？咁你今年話？真係都唔知點形容啊！呢個局面， 其實 史無前例喎， 係 未試過喎， 係 就算呢個日治嘅時候都未試過咁樣。 我諗呢樣我哋去解釋俾當局聽咧，佢、嗯、有一樣嘢佢就係唔係好了解。你會睇到咧，就算係其他地方咧，咁佢亦都會叫酌量咧，要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嗯、啊，譬如就咁講神奇旅俠。你講啦，咁你日本唔嚴重咩？咁佢嗰個都有機會係做到嘅。大家俾啲即係今日嘅嗰個戲票俾大家睇啦。即係佢因為基本上咧，你唔好成個咧，即係好似封曬路咁樣咧，冇咗其他嘅冇走站咧。 慘，佢係封錯路啊嘛。你個爆發個源頭啲，你又唔封係咪啊？ 係 你嗰啲無理，即係唔關事嗰啲，你係封 Q 曬。 嗯哼， 咁总之我哋就好庆啦吓，好庆，但系冇办法嘅， 系、啊、就我哋都系想好，即系快啲解决呢个问题啊！但系好着实，真系大家一齐合作咧去解决嗰个问题最紧要 啊！因为呢个有个连锁反应嘅，如果譬如话你呢个档期咧一出现问题嘅话咧，就跟住嗰个资金流会有问题嘅。 系，成语故事都讲。会覆水难收嘅， 系啊， 因为你有好多电影咧，因为你而家年尾啦，你一停咗个神咧，咁有好多嘢拎唔到翻嚟噶啦，咁佢嗰个其实好影响咗成个嗰个叫做系正常嘅运作嚟嘅， 尤其是大片添啦，大片佢因为佢嗰个制作费高昂啊嘛，咁佢一定要收翻嗰、那个足够嘅票房先啦。咁但系而家你连票房都谈唔上啊！咩叫票房啊？而家叫咩叫票房啊？你要搵票房出嚟。 系 嗱，我哋今日咧就都系做回顾啦。唉，冇办法，咁有两个因素，其一就系、是、咁你基本上都冇乜新戏啦，系嘛？大家都即系唯有系睇 Netflix 嘅咧，系嘛？咁但系如果你唔睇 Netflix 嘅话咧？咁你如果講經典咧，咁我哋都係因應嘅最近發生嘅事情啦。咁最近發生嘅事情好簡單啫。咁到年尾咧，就好多人係病逝嘅。係因為各種原因啦。 冠狀病毒嘅因由添。 直情係啦，直情係添噶啦。咁喺電腦，咁大家見到熒幕上邊見到嗰位作家咧，就係、是、John Le Carré。係。咁佢就喺應該上個禮拜啦嚇。 嗯哼。 就過身嘅。咁佢年紀都大噶啦，80多歲啦咁但係講到佢咧，其實就大家一定知道啦。佢其實就同呢個詹姆士邦嗰個作者 Ian Fleming 打對台噶嘛。喺英國嚟講啊，喺英國嚟講啊，咁大家都即係作為一個所謂特務小説嘅類型啊，或者間諜小説嘅類型咧，喺英國嚟講都係一個相當之重要位置。 冇出其左右， 冇出其左右， 係啊。 咁但係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就好多角度去講嘅。譬如話你睇過小説啦，你咁你可以評價佢小説啦。咁、但係我首先要講一樣嘢，其實英國嗰個特務小説嘅傳統咧，相當之強勁嘅。我諗喺世界文學入面咧，佢同佢嗰個偵探小説係側牛耳嘅啦。即係美國都有人寫，但係即係寫到好似英國嗰種咁嘅格調咧，佢差唔多係成為咗文學噶啦。咁就唔係太多嘅，咁、你至於話中文入面有間諜小說，咁咪好似少啲係咪？ 少啲嘅， 因為你有睇，我唔知啦。 你可以話嗰時 卫斯理都有里面嘅店嘅嗰个素材都有触及嘅，咁、就但系嗰个都佢都系当咗系一个叫做系虚构故事居多啦。嗰、个其实嗰个维度嚟讲咧都唔及咧，你头先所提所讲嗰两个经典作者嘅讲嘅嗰个，尤其是呢位作家添啦。 佢原因好簡單，因為兩個有實踐經驗，兩個都係喺 尤其是佢添啦， 情報機關入邊工作過嘅。咁啊，阿倪匡咁，佢都係靠佢想像 戲劇嚟嘅， 戲劇嚟啦。咁所以好多去到一啲唔係巧唔係冇巧嘅都好勁嘅， 係啊 ，OK 嘅。 但係問題就是去到啲細節嘅時候咧，咁就比較難去說服到嗰、那個讀者啦。 如果我冇記錯，佢阿維斯利嘅開頭子豪係嘛？子豪嗰個古仔，其實佢都你會睇到佢想係去一種叫做係情報故事嘅嗰樣嘢為主嘅，就冇咁多科幻性嚟嘅。嗰、那個感覺 O K 嘅，都唔錯嘅，但係都係一個叫做係 fiction 咁樣啦。 嗱，但係我覺得呢、這個領域咧就好多好嘥嘅。咁你話中國有冇特務？中國梗係有特務啦。 中國長江七號啦， 我唔係講緊而家喺外邊嗰啲咩阿芳芳啊、阿佩先芳啊嗰啲，即係俾人追，俾人即係喺度追查緊嗰啲，而係話舉個例，譬如近代大粒啦，係嘛？川島芳子啦，即係川島芳子咁，你可能差唔多。咁但係川島芳子其實係滿族人嚟噶嘛？係嘛？佢唔係真係日本人嚟噶嘛？咁仲有都相當 佢嗰個係碟報嘅世界嚟嘅。我哋講川島芳子嘅時候都係講 係啊。咁、尤其是咧就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頭咧，咁就受到呢個詹姆士邦嗰個影響咧。咁喺國語片啦同埋粵語片入邊咧，都曾經試過模仿嘅。咁我唔知而家大家啲觀眾揾唔揾得翻啦。譬如舉個例，譬如金菩薩， 係金菩薩， 你有睇過未啊？ 金飛有， 哦、金飛喎、啊，大佬， 係啊，呢部好重要嘅，呢部係仲有另一部咧，唔知阿台長你有冇睇過？嗰部係我第一次睇午夜場，就係嗰部嘢。嗰時我啲屋企人咧就帶我一齊去睇午夜場啊！僆仔而家幾歲嘅啫，嗰叫國際金塊間諜戰啊！咁啊，就直头系好铁金刚嘅形式的。 我有印象，嗱，佢嗰阵时系点样咧？就有邵氏嗰阵时出咗，应该系咪两本嘅刊物啊？银河 系银河画报啊， 银河画报咁入边咧，阿田丰系咪？我唔记得系田丰啊。 田丰都有嘅， 系扮詹姆邦噶嘛，即系如果 张扬 啊，系啊，佢哋嗰阵时因为咧就流风所及啦，话见詹姆邦咁好收咧，咁就大家都跟风啦。咁跟风得嚟咧，又有呢个异国情调啊，咁呢个 系 好重要嘅。咁仲有一個咧，就而家好難揾翻啊！我都想睇翻嘅，就係、胡風做嗰個粉紅色炸彈啦。係啊，咁係啲女演員有 sex 嘅啦，露池嗰陣時。咁胡風咧揸個機關槍嘅時候咧，係機關槍冇殺佢 真。咁我哋試過影碟情報室都係講個當時咧，即係都去玩去用槍嗰啲咧，其實真嘢嚟㗎，有嘢 真 咯。 尤其是雪梨 嗰種咩女下木即係嗰個嚇女下木蘭。 嗰、那個我睇翻，原來嗰個佢用實景喎，有警察同佢即 係有快艇嘅， 有快艇啊！喺嗰陣時真係， 咁嗰個都有一種就係即係想用嗰個叫粵語片嘅嗰種叫能力嚟去拍嘅一間諜電影嚟嘅嚇嚇，咁樣就不過咧就係你頭先講嘅金菩薩或者係國際金塊間諜戰嗰啲咧，因為佢想有嗰啲叫日式嘅製作，因為當時日式嘅嗰啲摩登電影都搞得好好噶嘛，咁大家不妨去睇翻咧，其實兩部都唔差嘅，我細個嗰個印象都好深刻嘅。 哦，咁我而家係睇啊，當係 cam 嘅啫，係嘛？即係你唔好理佢好唔好，總之好過癮啦。 嗱，佢玩佢亦都玩幾樣嘢嘅。咁啊，嗰個我覺得好充分咧，就即係你睇到咧，佢哋好都好受西方，尤其是英國嘅嗰派嘅嗰啲叫做情報故事嗰啲嘅影響嚟嘅。咁佢哋咧，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國，尤其是國際金塊間諜戰咧，就好跟詹姆士邦嗰種。因為我諗又有， 因為佢應該係話受到金手指影響啦。 係火箭嶺， 火箭嶺啊， 因為火箭嶺又有去日本拍啊嘛，咁佢都覺得嗰、那個關鍵，因為金手指咧。就後少少嗰時咧，就更加勁啲添。因為金手指其實關基本上係講亞洲噶嘛，係。咁佢嗰個咧就都我就印象好深刻咧，就佢都有玩一啲叫新科技咧，就乜嘢咧？就叫做係 透明的威亚，咁咧就我唔记得嗰个好似就系张扬嚟嘅，定系唔知咩啦？咁咧就整一个酒店嗰度，咁佢阿杨嗰度就冇跌落去。咁嗰时我睇啊，佢都觉得好神奇。 唔系，我记得最劲嘅系咩咧？就系佢入咗嗰、那个。即係接近咗個對手個敵人嗰度嘛，咁開槍嘛，咁開槍上面就攞翻玻璃落嚟嘛，咁、原來防彈玻璃嚟噶嘛，好即係呢啲係好先進 呢個日日啦。咁你如果講翻起嗰時就係南紅都有部咧，即係粵語片嘅嗰部咧，咁佢都係裡面都有好多啲啊嘢好得意嘅，即係入咗個地方嗰度，個地方咧你如果要開啟嗰個地方嗰個秘密咧。就个地下有一个好似琴谱喺度， 记得完嘅。佢就阿应该系谢贤喺度跳嚟跳去， 系啊系啊， 弹咗一个 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嘛，好似类似一个调子， 咁就道门开咗噶嘛。系咁 ，anyway 就系你唔好睇小刚，其实依制作人团队个创意咯。 系 咁粤片其实有一样好处嘅，佢系拍到嗰个异国情调出嚟嘅。 嗯， 其实你如果讲他哋美國做呢啲特務片，他哋都想要呢樣嘢㗎。 係啊係啊， 佢唔想話，喂，我又去翻喺美國去 New York 做一個，或者喺洛杉磯做一個 setting 嘅，係因為唔好睇啊。 係， 所以你睇每一次 James Bond 佢都係去咗一個 好多地方， 唔同嘅地方嚟㗎嘛。係 啊係， 佢攞嗰個對於喺美國觀眾嚟講一個好，咦，我哋未見過呢種 setting 喎，俾嗰種感覺。所以我哋如果喺香港拍，就算我哋攞翻自己嗰，我哋都因為嗰個類型一夾落去呢個時候咧，就出現一個好怪嘅少少 摩登情調啊，係有啲情 調出嚟啊嘛。 呢種摩登情調咧，你會睇到咧，即係突然即係譬如咧啲女人啊會識得阿曼妮啊嗰啲識跳阿 Gogo 嘅，等嘅，即係好西方。 同埋嗰陣時嗰啲女演員咧好妖豔喎，即係 香豔咧。香艷， 而家你反而冇呢種咁嘅韻味 啊！ 譬如頭先你提阿金飛，咁金飛收尾係同 Playboy 拍呢個 Sandoval 啊嘛， 係啊係， 我唔記得係咪 Sandoval 咧，但係佢係拍咗一個應該係個裸照嚟嘅， 係佢因為咧，我覺得佢最關鍵咧就係嗰時嘅香港嗰啲電影咧，都捉到咧，即係有一種即係喺華人世界裡面嗰度咧，就如果你有個叫做時代性咧出到嚟咧，就係用。當時即係成日都用嗰個名啊，即係其實就70年代都已經用嘅啦，摩登嗰、那個嗰、那個名字咧，咁樣嗰度即係響電影裏面咧都好殺食嘅，即係你將佢譬如咧就有一啲叫嗰種叫做，因為香港嘅個環境係最啱嘅，因為第一就係一個叫已經發展做一個叫貿易埠嚟嘅啦，好多好多船啊，好多交易咧都喺香港嗰度咧，即係去做咧就響60、70年代都已經好有呢個咁嘅格調喺度嘅，咁佢裡面咧就將呢啲咁嘅我哋嘅社會嘅現象啊嗰度咧，就利用呢啲叫諜報片，咁嚟去將佢咧做一個包裝。啊，咁樣就出到嚟嗰個效果咧，咁我覺得即係你如果用中港台嗰嚟去比咧，就內地咧嗰時就反而就冇添啦嚇。 我哋要睇題嘅，其實佢哋都有應該 有碟報，有碟報戲， 有碟報片。嗱，舉個例，譬如應該係最後啲電波係咪？如果冇記錯， 啊，仲有唔知咩乜99咁樣。 好多嘅，因為佢哋嗰 60年代初期多嘅， 因為佢當其時實際上佢哋係靠嗰個間諜而。取一個相當之重要的軍事成就， 但是他多數咧，佢講嗰時都是一個叫做係30年代、40年代嗰啲嗰時期嘅嗰啲咁嘅故事。去到即係49年之後咧，50、60年代嗰啲咧，咁佢就冇呢啲故事講噶啦。嚇，因為佢可能佢覺得我哋呢個國家裡面咧，就唔容許有呢啲間諜喺度嚟嘅。 咁嗰個要講正統，就因為點解咧？我哋贏係因為我哋站喺正義一方，我哋唔係用啲詭計噶嘛，即係但係個問題，個實際就真係用咗好多不同嘅非主流嘅方法啊嘛。咁嗰班我哋將來先講啦，因為嗰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素材嚟嘅，即係你點解擺唔到落去嗰個電影嗰度咧？我哋後來先講啦。咁至於即係最尾想即係講一樣嘢就係咧。其實粵語片入面咧，好早期佢哋都嘗試去模仿個詹姆斯邦嗰個，就係以第抗日嘅時代啦，咁啊正式正正宗宗嘅長江一路啦，咁嗰個 長江一路， 長咗七號，咁即係 長咗一號嘅。 嗰、那個名咧，我仲記得好嘅，應該係天字第一號啊嘛。 係天字第一號。 天字第一號。咁咧，我就最有心印象咧，就係吳佐凡扮詹姆士邦，即係講抗日嗰陣時候啊。係。即係個爺總係搭副黑超，咁咧就同呢個川島芳子鬥智，咁 係咪白露明做嘅川島芳子？ 係啊，直情係將成個詹姆士邦嗰個配樂咧就 用咗。 用了過嚟， 係嗰時啊，即係當罐頭同個版權問題都唔係咁大理會。 嗰時邊有理你啊，大佬？人哋都睇唔上眼都唔，誒，就算你用咗俾你啦， 即個市場都唔係一個好闊好大咁。 咁而家梗係唔得啦，而家冇制。